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有轻雾或雾，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阴，东南部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总的来看，明天上午开始能见度会有所改善，比较适宜各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 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北京时间2018年的10月15号周一的11点33分3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看到的最近的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指数的预报，这个红叶呢，随着气温的阶段性的偏低，各景区红叶变色率上升了。 哎， 有哪些地方可以看一下呢？ 我看啊，有八达岭、云蒙山、妙峰山、戒台寺等景区已经陆续处于红叶观赏的初期。 是的， 但是呢，明天能见度可能会比较差，所以大家就是等一等，没准这个周末就好了。 对，天气晴朗的时候看看美丽的枫叶。 对， 枫叶变红就意味着秋的美景慢慢展现给我们了哈。 是的，反正我觉得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一个季节。 是的，就是今天我们不单单说说北京的，国内可以赏秋的美景，各位如果没有赶上上波的话，接下来这波一定不要错过哈。 是的，深秋的美景。 哇，这个想起一首歌来。 什么歌？ 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吗？ 啊，深秋的黎明，我以为是张学友的《秋意浓》。 都挺好的， 都挺好 的。那时候天王的歌曲还是对秋有很浓的描写哈。 是的。 如果您对秋天的美景非常的喜欢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新闻之后的分享内容 啊。 对， 听听我们今天节目组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咱来关注第一条，北京世园会的事儿哈。这世园会呢，票务政策已经出台了，出台之后呢，票种满足多种需求。 多种需求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呢？记者从北京世园局获悉，目前的北京世园会的票务政策已经全面出台，票种设置满足了多种需求。 设置， 对，这个副局长王春成介绍说，那北京世园会的门票种类可以分为平日票、指定日票、三次票、全程票。同时呢，按照销售对象还分为普通票、优惠票和团队票， 方方面面的。 对， 你看没有，三次票， 对啊， 说明挺大个地方， 那 一次逛不完， 那什么， 对不对？ 三次你得好好逛逛。 据了解呢，普通票的票价从120元到500元不等。针对残疾人士、老年人、儿童、学生、现役军人，北京世园会还特别设立了优惠票，平日优惠的票价格是为80块钱啊，指定日优惠票价为100元，团队票为普通团队票和学生团队票，分别面向旅行社和教育机构进行销售。 是的，那王春成还表示了。说为了保障游客游览顺畅和安全，北京世园会的票务工作推行全程预约的措施，线上购票和团队预订均需要提前预约入园日期。那游客可以通过北京世园会的官微、官网、APP 和现场售票窗口等方式提前购票。入园时无需换票，就可以在预约日直接刷身份证进了。 是的，到底这个世园会在哪儿举行，日期是什么，跟各位说一下哈。 是， 北京世园会呢，将于明年的4月到10月在北京的延庆区举行。那看到了，截止目前共有104个国家和这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哈。据悉，世园会呢将展示世界各国园艺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理念，都是很新鲜的事物。 对， 人们不仅呢能够观赏到来自于世界各地上千种的这个植物，观看高水平的世界花艺大赛、嘎花比赛。 花比赛， 对， 我的天哪， 拼花、摘花、种花、养花啊， 好好插花。 是的，还能了解园艺的技术知识，体验园艺在生活各方面的应用。说到这个呀，其实我们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啊，放点植物，美化环境放点植物，它都有非常多的功效。 对，我就很喜欢植物， 对，是不是？ 对，放点花，对吧？ 对啊，就是姑娘们一般是到了花市，花市都觉得非常开心，逛花市， 哎、肯定的，一到花市就走不动道了，给我来盆臭球， 兄弟。 臭球，臭球，臭球花也是很好看的。 对对，而且告诉各位，或这个会期中的相关活动将达到2000场，一定是非常的目不暇接哈。 对， 我们老说呢，在这个公共设这个场所不能吸烟啊，吸烟会拘你哈，电子烟也逃不过法眼的。 是的，人家都有明文规定，怎么还犯呢？ 有一个旅客呀，在飞机上吸电子烟被刑拘，警方就提示。物存在侥幸心理，我说您就别那么着急了啊。 这个飞机航程如果不是说长途飞行的话，一共也没有多长时间，是不是？ 对对对，大家要忍一忍哈， 忍一忍啊。是这样的，记者从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获悉，说一名旅客近日在飞机的客舱卫生间内吸电子烟被乘务员发现了，并被机场公安机关处罚。警方提示说，飞机上各个地方都是严禁吸烟的，电子烟也包括在内，旅客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是的，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呢，公安部门对这个旅客处以5日的拘留行政处罚哈。 你看看， 相关负责人说呢，飞机上禁止吸烟，含电子香烟内容呢，已经在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安局关于维护民用航空秩序、保障航空运输安全的通告等文件当中明确的提出来了。中国民航局2006年还曾经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在飞机上禁用如烟雾化电子烟的咨询通告。就是有如烟哈， 对，如烟 如梦如记者注意到，目前部分航空公司的安全须知内已经明确指出，电子烟不能在客舱内使用。 是的，为什么呢？虽然说电子烟不需要明火点燃，但同样会产生烟雾和有害物质，也容易引发危险情况。并且呢，飞机机舱它是一个密闭环境，吸烟或者这个电子烟都会对机上人员的健康带来危害，对吧？所以咱们不能只想着自己啊。 是。 那旅客呢，应该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否则机场公安部门将根据情节轻重和影响程度进行相应处罚的。 是的，大家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哈。 没错。 我们刚刚在直 播的过程当中收到一条重阳诗颂孝亲陪伴的信息。 是的，一天就非常的温暖啊。 对，这个是让陪伴很长，主题是朗诵沙龙温情呈现。这个10月14号下午的时候，以上主题为让陪伴很长重阳朗诵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直播间外举行。 哦， 有国家一级演员杜宁玲， 嗯， 国家朗诵艺术团演员郑健康，北京电台主持人吴昕和这个吴勇和剑桥啊，及小生代表数十名听众一起诵读经典名篇啊，分享孝亲故事，非常的有内涵的一个活动哈。 嗯，对，非常的棒啊。 嗯， 那北京文艺广播录制剪辑后，将在10月20日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播出。 是的， 对这个诵读小站节目呢，主持人是由剑桥来主持的。 嗯， 那刚才也说了，演员杜宁林还有郑健康， 嗯， 开场合诵了一首《如果老了》，为沙龙赢得了满堂彩。 是的， 反正呢，真是就是现场都是以真挚的情感来表达，赢得了观众长时间的掌声。 是的，据了解呢，听见经典系列是北京电台2018大型品牌传播的活动，通过名家的朗诵会、亲子乐读会、阅读会、经典诵读会、主题沙龙等，面向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线下活动，已成为声音传播经典的品牌效应哈。 是， 这非常有意义哈。 嗯， 重阳节好好带着爸爸妈妈感受， 对，孝心敬老嘛， 是，嗯，顺着他们是最大的孝了哈。 没错。 第三条呢，这个锦绣潇湘北京邀客，湖南方面的旅游呢，未来将组建五大旅游共同体。 哎，这个湖南旅游也是一个旅游大省啊。 不是 的，但是现在呢，他看着这个身边的什么四川呐，贝州啊， 有 点眼红。哎呀，我也得整一个， 不能光是那个卫视厉害，那旅行也得跟上。 是的， 对不对？这很重要啊。 来，旅游卫视， 对吧？马栏山你赶紧赶上。 是马栏山电视台嘛？马栏山你得去感受一下吧。湖南到底有什么呢？其实有挺多的， 太多了。 为了提升湖南旅游的整体形象，进一步开拓京津冀城市群、客源市场，推动区域旅游的合作。上周末，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一个湖南旅游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了， 这非常的热烈。 介绍一下呀，是不是？那北京市的旅游发展委员巡视员史安平说，北京和湖南同为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优秀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双方文化旅游合作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北京具有数量巨大的旅游消费群体，进一步加强两地旅游合作，有利于两地的旅游业发展。 其实我们展开湖南的旅游的资源，那是相当之丰富的。从山水周城长沙，到动力之都株洲和伟人故里湘潭，而且这些你看，从文化名城岳阳到银都益阳，以及桃花源记原型地常德， 哎，常德也是好地方。 推介会上呢，着重推荐了长株潭旅游的这个板块、环洞亭湖板块六个市区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同时，会上还推出了五条精品的旅游线路。据湖南省旅游委介绍说，湖南啊正在着力打造五大旅游板块，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构建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格局。按照湖南省建设全域旅游基地三年行动计划，2018到2020这三年，湖南将建设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作为总目标，培育锦绣潇湘快乐之都、锦绣潇湘天下洞庭、锦绣潇湘神秘湘西、锦绣潇湘神韵雪峰、锦绣潇湘休闲湘南五大板块。 对，你看湘西这些地方，湘西啊、湘南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原始的，而且那个自然风光，还有那些村落，还有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都非常非常吸引人。 加之湖南方面的饮食。 啊，对呀， 相当有代表性了， 红烧肉啊， 对呀，辣 剁椒鱼头啊， 太多太多， 湖南，对，是吧？反正就是都差不多， 非常丰富， 反正很好吃，湘菜啊也是一大菜系呢。对，而且除了这些之外，湖南绝对，如果你要是就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红色之旅 伟人故里 那是肯定得去的。 是的， 对，像这个伟人故里的红色旅游线、长江黄金水道和环洞庭湖度假旅游线、世外桃源美丽乡村旅游线、心愿之旅祈福寻根旅游线， 这个很好。 对，哎，这个很有意思啊。那神韵雪峰山地度假旅游线和快乐之都等等等等，一共7条跨区域旅游线路，保证你玩的是目不暇接，非常的爽。 好。 这些产品推出来之后呢，像新业态、新品牌不断推出，将为北京全中国的游客带来全新的旅行体验。 是的，期待着湖南旅游的这个全面发展啊！ 相当好了，估计一个关于湖南的旅行的片子快拍摄出来了。 啊， 相关的都在一起配合嘛，对吧？ 那这个电视台不得那个出点人力物力什么的？ 是啊，把咱俩邀请不是？哎，下一条， 下一条雅加达。 雅加达听上去呢，其实一个旅行的地方哈。 啊， 就是我们老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有多少人也很重要。 是的， 一人挤人很麻烦的。 对，因为雅加达不是印尼嘛？ 对啊。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印尼好像没什么人，因为它是一个度假胜地嘛。 错了。 哦。 全世界雅加达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 CITY city。 我的天哪，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听到这个消息也挺吓人的。 对呀、 啊， 我觉得可能想到人多，像纽约呀。 对呀、啊，东京啊。 东京啊，北京啊，香港啊， 对 对 对， 对 对这些对是啊。 雅加达到底有多少人啊？ 厉害了啊！ 这个据某咨询公司的最新发布数据报告称，到2030年， 好，12年之后， 对，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将超过日本东京，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 2017年到2030年，哈、 嗯， 雅加达的人口将增长410万人次， 为什么这么多？ 达到3560万 啊！ 与此同时，东京人口受老龄化的影响减少200万、 哦， 下降至3530万人，就不难理解，它就是跃居了，超过了东京，成为第一了哈。 对， 世界人口第三多的城市将是， 哼，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都是那边。 对，其次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埃及的开罗。哇，是这样的。 此外， 全球还将新增6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说出来， 芝加哥、波哥大。金乃、巴格达、罗安达和达累斯萨拉姆， 没有中国的城市入围。 对， 哦， 北京的这个人口 是还、也2000多， 对，2000多万呢。 对，包括还预测到2030年、 嗯， 全世界的9%的人口将居住在39座超大型的城市当中。 嗯， 9%啊， 9%。 非洲将会掀起城市化的热潮。 嗯， 开罗则将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日本的大阪将成为老龄化最严重的超大型城市，因为有31%的居民都超过了65岁。 对，那要是再往后推移的话，它的这个人口就会越来越下降了。 对，因为这个日本的更迭化比较缓慢， 是的， 出生率很低，小孩 出生率低，然后再加上老龄化严重，就 是 这样 的。 嗯， 我们了解到了啊，以后再去那个雅加达的时候呢，人多你就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哪都是人。 是的，以后大家就可以绕过它， 基数啊。 对。 第五条，关注美国的方面的信息啊，美国这个地方是好啊，什么都很方便，国际大国，但是它那个飓风也是蛮厉害的。 对，这飓风来袭是我们人类也无法预测和抵挡的， 对，无法抗拒的。 对，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自然的神力，我们是抵挡不了。 是的。 那美国佛罗里达州遭遇了80年最强飓风， 这个飓风叫迈克尔 ，Michael 哈，当地时间上周末以4级飓风强度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所到之处。狂风 大作， 枝折花落， 哎呀， 吹倒树木，摧毁房屋，暴雨如注啊，非常严重。 哎呦，我的天哪！受飓风影响，当地大约有40万用户停电了， 这非常难过了哈。 对， 这是美国气象部门说，这是佛罗里达州超过80年来遭遇的最强飓风，同时是有记录以来美国大陆遭遇的第3大飓风。 我的天哪！看那个片段，哇，所到之处， 是吧？ 那 摧枯拉朽， 对，真是摧枯拉朽，那么粗的大树 连 根 拔 起， 非常的厉害哈。大自然的魅力哈， 对啊，那根据美国等西半球国家和地区通常使用的一个塞菲尔辛普森飓风等级、 okay. 飓风从低到高一共是分为5级的、 嗯、 其中4级飓风可以持续风速是每小时209至251公里，这相当于动车的速度、 哎、 对，5级飓风可持续在每小时252公里以上，这跟高铁的速度差不多了， 我们光想象一下就非常的巨大的威力、哦、 对啊， 刚才道士说那个视频显示社交媒体嘛、 嗯、 在人口大约1000人的小城墨西哥海滩、 嗯、 狂风摧毁了多处房屋，残瓦断瓦残垣呢被雨水冲至附近的建筑旁，一些树木真的 连根拔起， 唰就拔起来了、 嗯、对，非常的轻松， 厉害了。 对，等到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洪水淹没墨西哥海滩多处房屋的屋顶，当地官员说大约280名拒绝疏散的居民生死未卜， 这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哈。 对， 按照美国的说法呢，飓风 Michael 之前呢从来没有4级飓风在佛罗里达走廊登陆过。 嗯， 同时呢，我们说过 Michael 是自记录以来袭击美国大陆第3大飓风，仅排在前面的。 好， 1969年的飓风卡米尔和1935年的飓风劳动节， 这都是一些命名哈。 对， 我们都希望呢，其实大自然有大自然的神奇的那、这个自己运作的能力。 对， 作为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呢， 嗯， 一定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才有好的反馈，是吧？得保持生态平衡啊，别物尽呢、啊，你得用啊，不能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就是无所遏制的索取。 对，就是那个无限制的索取，那样不行。 对对对， 就大自然它是要保持平衡的。如果你当你把一样东西取之枯竭了之后， 是的是的， 它一定会带来相应的灾难 反作用哈、我们都希望变成更好的人哈。时间来到11:49，50秒钟，一首歌之后马上进入全中国赏秋美景推荐。 轮张良 听着这歌啊，其实全中国的秋景啊，咱们的听众早就去感受了啊，有的是已经上路了，有的是正在路上打算的朋友哈。 嗯， 这个叫做 Summer 追梦人，他是这么说的。今日份的漫游赏秋是在河南的洛阳。 啊，河南的洛阳。 寻味古村泉水煮茶。 哎呀，好有那种古韵的感觉，诗情画意。 你说那个泉水煮茶呀，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哈， 嗯， 特别好看。有些人那买那种茶，就是放到水里的时候，哗开花了。 哦，对， 很 就一下就炸开。 哦，对，然后你远方是远山，很漂亮一拍。 然后那个就这时候应该夸放一把古琴。 抖音， 抖音，炸。对，这抖音就算了， 小视频 了 啊。莲心助学社啊， 莲心助学社说了，秋天适合骑行赏秋， 是 下一站盐官度假村，有约的吗？有约的吗？ 竟然没听说过盐官在哪了， 我也没有。 对呀、 啊， 下一个喵小姐哈， 对， 出游赏秋，登高远眺，我的宝贝儿很棒，全程几乎没有休息，自己爬完的， 嗯， 厉害了，嗯，一岁半，只是 啊，是吧？ 只是拍照完全不一样，小孩嘛，他动不动、 啊、 是吧？你笑笑。 我还以为是他们家小猫呢。 对啊，宝贝儿 啊，是的， 对。 江南西道滴答滴说， 滴答滴、啊、 早晨6:15出门，哦、晚上9:30到家， 哦、 往返370公里，去喇叭沟门赏秋，好地方啊、 嗯！ 想着今后估计也不会去了，所以就三个景点都去逛逛。 太忙了。 说南侯岭呢是主景区，人也是最多的。白桦林的叶子都落了，红叶品种不多，没有层林尽染的感觉。冰川景区人最少，还能看到松鼠、 嗯、 哎呀，冰川已经化了，汇成小溪在石板上流淌。百丈崖景区最险，对体力挑战最大，红叶也是最多的。嗯，反正有时间好好爬一爬吧。 是的、 嗯、 这是咱们北京提交去玩的哈。下面的呢、嗯、全中国秋景网络一起推荐给各位， 好，一网打尽。

哎呀，能干过来吗？ 别忙。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啊，你别说完了，你们赶紧报告 啊，报告报告，哈哈哈。 一转眼啊，立秋就已经到了，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早就过去了哈。 嗯， 丰收的季节呢，一场秋雨一场凉，真的是没下一场雨就冷一阵。 现在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我觉得一场秋雨冬雨一场凉。 赶紧来暖气吧，大家都期待着哈。 是的，那天我们家暖气串水一下子跑了，哎呀，把地板全泡了。 串水了。 对，都然后我突然间就觉得，嗯，好，这水跑得值，说明马上就要供气了。 是啊，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要试一下嘛，对不对？ 对， 早修比晚修就好，好 是 吧？是 的。 这个说到排名呢。作为一档人间人情， 嗯，人间有真爱 节目不分先后， 嗯， 我们第一个据点新疆喀纳斯。 好，我们来看啊，喀纳斯景区位于新疆阿尔泰山中段，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的黄金地带。 是的， 喀纳斯是蒙古语，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 比较靠。 对，而这里的景色就是景如其名。一般美得让人惊艳。 每年到了秋天，喀纳斯这个地方便进入了黄金的季节。 嗯， 蓝天白云像是上苍打翻的颜料盒，打翻了。 哎呀，不好意思，手抖。 嗯，赶紧打开淘宝再买个金的。湖畔的白桦、红松、冷杉等树木呈现出金黄、橙红、带绿等暖暖。哎，带绿那个颜色描述一下的是 带绿。带。这个颜色呢是青中带黑， 是的，青黑色 的。然后呢，绿色就是还有着夏天就不愿意走最后的挣扎。 对，不错。 对，然后呢，就所以说既不想变黄，又它又不得不变黄，所以就带绿这个颜色是属于中间过渡带。 大道， 嗯， 这就是个欲擒故纵的事儿 啊！你不用再挣扎了，赶紧变黄吧。 映衬着山顶白茫茫的雪色。光彩夺目，令人沉醉。这里呢，如果是摄影家的话，绝对是相当好的一个发挥的场所。 是的，摄影家的天堂。走进喀纳斯，就仿佛走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中。 是， 这里有碧波盈盈的湖水。 什么什么什么？哎，耳机有问题吧？ 啊，碧波盈盈的湖水。 对， 是波。好吧，我们继续啊。苍茫的原始森林，两岸层峦叠嶂的树木，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吸引着你的目光。漫步在这里就像漫步在仙境之中，一不留神就会踩到了一个湖当中。到了这里呢，你就准备好迎接一个 事先查查题啊， 五彩斑斓、绚烂多彩的梦。 我们跟大家提供几条线路哈， 好， 两条徒步线路之外呢，还可以乘车进入喀纳斯哈， 嗯， 因为这个村叫做赫木村啊， 哦，赫木村、啊， 赫木村，赫木村的大路是从贾登峪出发，约有50公里，开通的是景区的区间车，如果是私家车是不能进去的哈， 哦， 区间车每天7点、10点在贾登峪发车，发车时间呢常变动，有时封闭， 嗯， 价格是每人往返200元，喀纳斯景区门票价格是185元每人，白哈巴很出众的哈， 啊、哦， 景区价格。还挺亲切，50块每人。 嗯， 禾木景区价格是60元每人，双湖游船120块，禾木漂流景区200块每人。 嗯、 啊， 其实还是可以的哈、嗯， 是的， 因为这个景实在太美了。那截止到2016年、哦，新疆喀纳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往来喀纳斯、白哈巴村、禾木村的景区区间车，私家车就不要进去了，但是非常的方便啊。 是的，2年之后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啊、嗯，大家去网上看看足够的信息哈。 对。 接下来来到了啊，云南的香格里拉。 哇，纳帕海， 这名儿起的就好听。 是的， 嗯， 纳帕海呢是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这里的非常具有高原特色。那由于藏民的悉心爱护，每当秋季来临，许多飞禽就会光顾这里， 嗯、 如黑颈鹤、黄鸭、斑头雁，在草原上空时空就是高飞低旋。蔚为壮观， 非常的漂亮、 嗯、 哈。 嗯， 这个纳帕海也在藏语当中也被称为纳帕措。 嗯， 汉语意为森林背后的湖。 哦， 每当秋天一来啊，草原变成了一片金黄的海洋，又出来这个字了，远山如黛。 嗯， 皑皑雪峰倒映于湖泊之中，来到这里真的是一座山水画映衬在我们的眼前。 嗯，是的，那到了纳帕海呢，一是一睹它辽阔与圣洁的美景， 二呢， 二讨喜自己，哎呀，我洗洗眼，平常岁月中的繁庸 抵挡心灵， 抵挡一下啊！大家骑马、唱歌、闲聊、驻足、光着脚丫子奔跑，在这里呢，每个人都似乎回到了童年， 真好！ 哈哈哈哈！明天会更好。 是呢，嗯， 忘却了生命中的那些烦恼与忧愁，你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释放你所有的情感，可以啊， 对， 喊， 对吧 ？美丽的纳帕海一定会包容你所有的情绪。 最后一句特别好， 嗯、 包容你所有的情愫和情绪，哈， 嗯嗯嗯， 现在是多么多么。大的一颗心灵啊，大自然才有这份心灵。 是的，只有大自然能够这个无限的包容你。 包容，包容， 嗯、 是的。说说公共交通哈， 对， 在机场6.5公里打车就可以到了啊。 嗯。 独克宗古城我们上次说过哈，停车场呢9.8公里停车场到纳帕海伊拉草原专线是9点到18点，每小时一班，单程便宜的很，10块钱每位啊。而第三个是沿长征大道行驶200米，过右侧的大众商行， 嗯， 右转进入金沙路， 嗯啊，然后沿着金沙路行驶1.1公里，左前方转弯进入到望池路， 是 望池路，行驶1.3公里，最终到达终点， 不难到达哈。嗯、香格里拉那天我们跟丽丽说了还比较完善的一期节目哈， 对， 我们感受香格里拉一年四季的漂亮。 这香格里拉真的是太美了， 有机会去看看吧。 是的，就是昨天还有朋友说、嗯、哎呀没有那么多的假期、哦、7天可以去哪里呢、嗯、我说7天可以去很多地方， 当然 对，香格里拉就是好地方、啊、 好好待一待哈。 对， 除了香格里拉，我们同事李雷特别钟爱这个地方。 是的，在本年度他又成为了这个国庆堵车之最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 稻城亚丁。 对， 秋天去稻城亚丁的最好的季节， 嗯， 所以他堵， 是，所以堵了一天一宿。 因为秋天是色彩最绚丽的季节， 嗯， 深邃幽蓝的天空，如火耀眼的红枫， 嗯， 金黄的万亩白杨林， 哎呀妈呀， 万亩哈、啊， 真好， 万马奔腾， 所有浓烈的色块都组合在一起、 嗯， 无论是从什么角度，永远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 赢了。永远都是一幅绝美的画面， 没有毛病， 360度无死角。如果这要是以这个美人的标准来形容的话， 不可多得， 这就是天姿国色， 真的是、嗯、令人嫉妒， 对，令人艳羡啊，令人恨，没有啊， 秃秃， 对。稻城亚丁亚丁的风景，亚丁， 你很大， 给我恨他，恨得牙都痒痒。稻城亚丁的风景真是保持着在地球上近乎绝迹的纯粹， 还纯粹， 对， 美还纯粹。 是啊，就是心地善良，又美又善良，就美而不自知的这种。嗯， 道道准了，你们说的，你们自己说话这个太絮叨、啊，纯真 啊，纯真啊，好好好，纯真。因为它独特的地貌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被誉为中国香格里拉之魂。 哇哦！ 被誉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是摄影爱好者的又一个天堂。 对对，很多的很多的漂亮的地方哈，在这个地方有你想象的一切， 嗯哼， 也有超过你想象的一切。 哦， 到了这个地方，你会惊讶于如此漂亮的景色，仿佛灵魂深处有一个声响在呼唤你：快来，快来！ 哎，快来呀！再不来堵车啦！ 是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里的美、嗯、来到这儿你就进入一个极其神秘的世界。 天哪，极其神秘的世界、 嗯、 看看啊，一般我们怎么去稻城亚丁，就开车去呗， 嗯，做梦呗， 做梦，好吧，哇，梦里面我还飞过去呢， 对，我的 我睡衣啊， 睡 从成都到大城亚到成亚丁， 嫉妒他， 我嫉妒他、嗯、我就恨他、嗯、没有恨，没有恨啊， 羡慕 羡慕羡慕、嗯、大约有880公里、哦、如果要是坐长途班车呢，你得2天， 哎呦， 第一晚在康定过夜， 也好地方， 康定也很好、 嗯、 第二晚就到大城亚丁了。成都到稻城的班车，成都到稻城亚丁的车呢，都是在、 哦、 成都的西南门车站上车，直到这个直达稻城亚丁的车不是天天有的， 是 啊、嗯，大假期、 哦、 这个一般是有直达班车，但是车次有也不多。 嗯， 但是呢，天天都有到康定的车， 哦、 所以大家可以自行去选择一下哈，车次很多的。 嗯、 成都到康定115元，然后康定到稻城是125元。 嗯， 稻城至亚丁，稻城和亚丁其实不是一个地方。 对 对，那班车是110元，淡季没班车，只能包车，包车价往返600元。我觉得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包车吧， 比较划算。 对，一个是比较划算，再一个我觉得时间上会省去 很多的麻烦。 是的，是的啊。说完了这个稻城亚丁，说完了香格里拉的漂亮的地方，来到了毕棚沟。 哎， 你说毕棚沟在哪儿？四川。 嗯 啊，四川。毕棚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普陀乡俊罗沟境内。 嗯， 这里的四季那是非常的美丽。 嗯， 但是要说最美丽的风景，那还是秋天才能看到啊。每到秋天，这里就变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上苍又把那个调色板打翻了 啊， 美的 一天打翻十个 好几个，美的多姿多彩，美的有如诗有如画。 嗯，到了秋季，毕棚沟的枫叶红得非常早，山川泉水间到处都是娇艳似火的枫叶，徜徉其间有如置身在火的世界。花就是花。 哎、啊、是的 是的。而且此时呢，毕棚沟的天气情况非常好、 嗯、 有驴友们这个到这里徒步旅行也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我们呢跟驴友们一起走入毕棚沟， 对， 就远离了城市当中那些算计和繁杂、 嗯、 啊，到了这里呢可以洗涤人们的心灵 啊，又洗一遍。 阳光将这个山峦染成了无比的金黄色、 嗯、 映衬着碧绿的湖水和苍茫的雪山，安静祥和，又是一个人间仙境。 棒了啊、 嗯、 这个怎么去到这儿呢？成都集散中心成都西南门车站有发往毕棚沟的旅游直通车，每周的二四六早上7:30、8:00两班车，不用转，方便快捷，安全直达。 是的， 嗯， 这样一个地方呢，很多文艺作品当中会有它的名字出现。 哇，这个地方因为就是都说物以稀为贵，它真的是太稀少了。为什么、 嗯嗯、 因为它的这个秋叶最美的景致只有两周， 哎， 嗯，只有最多20天的时间， 是吧？那个名字也非常的有感觉哈。 是的、 啊、 叫额济纳。 是的，额济纳胡杨林、 嗯、 哈、 嗯、 这个额济纳旗是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一个旗，隶属中国北疆、 嗯、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边，秋天是去那边最好最好的季节、 嗯、 不仅风景美丽，而且秋季的额济纳呢天气适中 啊， 没有像春季那样的大风天气 啊，没有大 的风，这四季很风，非常适合驴友们到此徒步旅行。 是额济纳的秋天是属于胡杨林的黑河沿岸、 哎、 数十万亩的胡杨， 黑河， 对，不是城市啊，是黑河， 真的是 黑色的河，这是那条河， 对， 曲折蜿蜒，漫步于胡杨林当中，仿若徜徉在金色的海洋当中，这样绝美的景色，如果错过了。你就只能明年再来了。 那个卷子豆豆、 啊、 你俩歇会 啊， 什么叫歇会啊？ 歇会， 歇一会儿，我来读几句哈、 啊、你读。 我很久没有读这种有感情的诗句了。 哦，其实我觉得坨坨你要读这样的诗句会很有感觉的。 有人说， 你怎么还唱出来了呢？ 如果你爱一个人， 嗯， 就一定带他去看看额济纳的秋天。 那要恨一个人，你 也带他去 啊、哦、 黑的时候去看，不着让他 好的， 因为那是天堂， 又一个天堂，又一次打翻了调色板， 真的是。 嗯，这里的天空古朴高远，这里的大地苍劲广阔，这里的水湛蓝清澈， 没毛病啊。 对啊，这里的树安静茂盛，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悠远深邃，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就是美人呀、 啊！啊，就是个美人。 截止2005年底，额济纳旗境内有45条公路。公路密度呢是每百平方公里是2公里、嗯、哈 啊， 公里总里程是2288公里，其中省干线公路两条是381公里，分别为达莱库布镇酒泉县和达莱库布镇银川县啊、 哦、 而且这个县内呢有4条506长的公里，乡村道26条619.3公里，边防公路4条488公里，专用公路9条293.5公里，我们向这些铺就公路的工作人员致以深深的敬意。 是的是的，真的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啊、 太辛苦了啊、嗯、 对，当然如果要是乘坐铁路的话，可以通过、嗯、额齐政府驻地达拉呼布镇及其附近的铁路，那都有可以到达的地方，像临哈铁路、九俄铁路、加策铁路，每日均有客运列车在呼和浩特到包头到临河到额济纳间开行。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栖霞山。你熟吧？ 栖霞山， 南京市栖霞山哈。 栖霞山真的很美， 是吧？到了秋天那是相当漂亮。 嗯， 栖霞山素有六朝圣迹之称，在清代被列为金陵48景之一。 嗯， 有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的美誉啊。 啊哈， 历史上曾经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统治者、 嗯、 皇帝登临 十四帝， 登临栖霞山，在这里体验一些帝王的感觉。 对，栖霞山的天空阳光灿烂，格外迷人。栖霞山的枫叶是漫山遍野，如火似霞。清晨里的阳光照映在枫林里，照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把红色的枫叶点缀得更加绚丽夺目， 真好看。 嗯，真的很好看啊。 是的，是的， 景色非常的美，而且栖霞山呢非常适合徒步和爬山， 是吧？去过吗？ 对，去过。就是金秋时节，现在南京应该还没有到达深秋。这个时候如果去栖霞山的话，你可以体验到真的是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感觉。 还有就是十月一号假期刚刚过去哈，人流刚刚退却之后呢，人会变得没有那么多了。 是的。 哎呦，这个景色就景别就更漂亮了。 对， 南京去过一次，短短待了三天，意义不舍，因为他人太多，去的地方有限，来选择，等有机会啊，找一个人不多的时候，待他一周。 没错，南京呢适合慢生活 啊，慢慢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咱们心情好了，平复好了，健康保证哈，就踏上路途，感受一年四季中国。我们中国有非常多漂亮的地方， 最美的秋景。 是的，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我们俩要去推开我们直播间的大门，去感受另外一个世界了啊！ 好的， 是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哈，明天见，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穿过一块里面一堆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灰雁，雁是大雁的雁，体长呢70到90厘米左右，我们的寿命有17年。我们身体大而肥胖，嘴和脚是肉色的，上体是灰褐色的，下体灰白色。飞行的时候，两个翅膀拍打起来很用力，而且振翅的频率也很高。我们的脖子比较长，腿位于身体的中心支点，所以我们行走自如。我们还有扁平的喙，边缘是锯齿状的，有助于过滤食物。我们灰雁、雌雄都比较相似，雄雁比雌雁略微大一点儿。

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